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来关注我们的冰雪运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我们还是再次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欢迎季老师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当时谈到了关于这个冰球的规则这样一个话题，给我们朋友们做出了一个大致规则的介绍和普及，尤其是对于这个规则比如说它更新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在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这个冰球比赛当中出现打架的情况，给大家都做出了一个在规则上的解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要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啊这个冰球当中的这个规则，不过我们今天要着重从不同的几个方面去和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就是在这个规则更新之后啊，对于教练员来说啊，我们的这个规则，季老师之前给我的这个提纲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教练员挑战。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教练员挑战呢？季老师， 教练员挑战呢，就是 coach's challenge， 它是这样的一个给它的一个名称。那么教练员的挑战呢，不是所有的比赛都能进行的，它是在国就是特定的比赛。就是专门强制执行的这样的比赛当中才执行教练挑战，因为教练的挑战呢，它是有条件的，一个是赛会做了这样的决定，再有一个呢，它需要有硬件的支持。他这整个这个挑所谓能够挑战，就是说对刚才发生的某些事情不满意，他才教练员他允许他进行挑战。所以这要是要有硬件的支持。这所谓的硬件的支持呢，就是说主要的是来进行录像的回放，这是最主要。那么要进行录像的回放，就要首先把这录下来，要把录下来就要有很多的摄像头。 对啊， 所以这场地呢，关键是要有这样的众多的摄像头来设置这些比赛，然后才能在出现问题之后进行回放。那么要进行哪些这样的镜头呢？通常情况下要安排15个呢，是这么来设置的，就是在球门的后边有一个照着这个球门，然后在球门的里边呢又安排一个摄像头呢照着这个球门线，看这球过不过这球门线，必须完全过了球门线之后才能进入。然后呢还要在顶方3.5米高的这么顶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安装一个摄像头，都不能低于3.5米，要更高以上，安装一上头。这样的话从3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球过没过球门线。 那这个3.5米的顶方这个位置它一般都是在哪儿？ 掉下来。那么现在呢，就是由于这个职业的比赛呢，它要求的就更高一些，它就用更加尖端的仪器呢，就从顶子上面更高一些。如果不太好的话就往低了放，因为它有一个聚焦的问题，就是聚不了那么好，就低一点可以，但是呢就是不能再低于3.5米。现在的设备呢都是高于这个米数的，顶子上直接聚焦到这个球门前面。 对， 这就3个摄像头。然后呢在蓝线那儿，这个很重要，因为要求的是你首先是不越位，你越位之后进攻队如果越位了，那你这次进攻就瓦解了，就无效了。 对， 所以说呢在这条横线这条蓝线上的两侧的 两场外各安装一个，这是两个，然后在顶方，在顶部，在上方再安排两个，这光蓝线就安排四个，球门安排三个， 哦， 这就是七个。 对呀，啊。 然后一边七个，那边又七个，二七十四，然后在顶大顶的正当中再安排一个照全场的这样一个十五个镜头。 哦， 啊，这十五个镜头呢，都把它的终端的全都连到，就是有专门有一个录像回放的一个操作室，在一般在四楼、三楼高处。 哦， 啊，在上面呢又有专门的两个人，一个人是负责操作，非常熟练的操作各个镜头可以回放，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录像的教练。现在管他这个职务的名称呢叫做教练，他呢实际上呢是一个裁判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以前叫做裁判监督，他来决定，他来根据这个回放来把这情况告诉给场内裁判员，说这个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比如说球进了，或者球没有进，哎，他会把这个情况呢告诉给场内的裁判员，场内裁判员根据他所看到的叫共同商量出这么一个结果。 哇， 啊，这家才是叫做教练员挑战，啊， 对，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教练员才可以去进行挑战。 对，有，对，你首先这样，如果说不是说教练员说拿一个手机或者一个单机那么拍照，就不定在什么角度上拍，拿了以后过去就像裁判员去质疑，这是不允许的。规则上专门有一条规定，两条，在116条的第二和这个第二条的第四点，还有一个是116条第三条的第一点，都讲到这个问题。如果队员，一个讲队员，一个讲官员，如果你拿着你那录像的视频去质疑裁判员的判罚的话，那要判你小罚的。要判小罚的， 就这种 啊， 器材是不专业的，不可以啊， 对，不可以的，不能说你看这球进了吗？拿着你手机就过去了，这是不允许的， 还会受罚呢。 啊，受罚的，要受罚的，要明确的规定，裁判的就是规则的规定是要受罚的，所以说那些是不行的，所以说必须得有固定的设备，大会指令这次有录像回放，要跟参赛的队伍要明确告诉大家。 哦， 哎，要告诉裁判。这次我们有录像回放， 嗯， 在中国一共实行过两次录像回放， 嗯， 一次呢是在哈尔滨，是在就是2008年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的那个赛事，安排在哈尔滨是女子冰球世界锦标赛，要求中国要安排这个摄像设备 回放 的设备，中国做了，那次也。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弄，后来我们经历了好长时间，3个多月才把这 磨合， 啊，去问人家，我也是这样做吗？人家说不是，我们又改，一遍一遍的改，完了到处去买这种装备，买这种摄像头还得达到一定的那个叫 光 速，像素， 啊， 像素和那个光速，你得一放慢了之后，有的时候找不着球了，成一个大长条了，这是一个大黑影过去，根本看不着这球在哪儿，那都不行的， 哦。 然后再有一次是在上海的松江，那次是中国女子冰球队就是打那个奥运会的资格赛，要求也要 有这个 录像设备啊，中国一共这么两次使用过这样的录像设备，所以说不是说教练挑战，说我挑战一个什么随便一比赛你就挑战，那是不行的，啊，这是严格规定的。所以这次呢，以前我们也不像现在这么理解的这么透， 嗯， 也没有这么仔细看这个文档的东西，也不知道它在整个这个规则当中是怎么样的。现在呢，整个完整的理解了，哦，这个教练挑战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现在我们对他了解呢可以说更加细致， 嗯， 也更加深刻了，嗯， 对，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啊，我们有过两次这样的经验 啊， 那在本届冬奥会当中会需要有吗？还有就是这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比赛级别需要有这样的，因为也不是所有的比赛都有嘛， 对对对对， 听您刚才的介绍。 对，是您说是这次奥运会是会实行的，是会用的。 哦， 那么在现在已经都在前不久搞那个奥运测试赛当中就已经开始布置这样的设备了啊，这次呢用的整个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这次人家是全套的，专门为这个生产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级的这样的， 哦，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啊，那 而且画质非常的 啊 好啊， 画质非常清晰，而且是速度也非常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在什么样的级别才能有呢？ 嗯， 在奥运会当中会有，在世界锦标赛的顶级的比赛都会有。那么一共是有六种比赛会有，一个是在男子冰球成年世界锦标赛，还有它的下一个级别会有，叫甲级 A 组，也会有。世界锦标赛本身如果后面没有级别，没有什么甲级乙级，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最高水平的比赛，然后再下一个级别也还有。男子冰球的分为六个级别， 嗯， 然后的第二个级别有男子冰球，所以成年呢是两个级别，有其他别的啊，男子的20岁 U20 男子 U18 都是顶级有，然后女子的成年还有 U18 顶级有，它下边还都有分别有三个的，有四个的组别，因为它有队伍多，大家不能在同一个组别里边打比赛，打不过来，所以呢它就下边的组呢就没有了。所以在世界上一共有、 哦、 等于是国际乒联搞的比赛一共是五个大的赛事当中有六个赛事有这个叫做强制使用这个录像回放， 就是必须要有的， 对，必须要有，可以进行教练挑战。 嗯， 奥运会它不属于国际乒球联合会的比赛，它属于国际奥委会的比赛、 嗯、 但是国际奥委会的比赛呢，它是各个比赛都是由国际单项组各个国际单项组织来负责组织， 对， 国际乒球联合会呢就负责组织它的冰球比赛，所以这个也是有的，奥运会的、 嗯、 还有北美职业乒球联赛是场场都有， 场场都有，也难怪啊，他们这个级别水平高嘛， 对 啊，也可以理解了。 他每一个进球都是赢方的营地的， 真的是360度多角度给你回放 啊，对对对，都可以回放，所以说他那个是都有的、 哦。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这样的一套设备其实真的是非常烧钱的， 是那是吧？确实是、啊。 所以看北美冰球职业联赛，他、哦。的确是顶级联赛，为什么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听季老师当时也谈到过嘛，非常专业的并且是非常庞大的，以及它是都是高水平的一个级别的联赛，它是有原因的，是它多个角度将它顶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刚才季老师跟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什么样的比赛级别是会有这个现场的一个叫录像的回放的功能。 对， 那我们也说了啊，教练员的挑战是只有这样的功能我们才可以实施您挑战的权利的。 对， 那挑战的权利是我想挑战就可以挑战呢，还是说有没有像一些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比赛它也是有这种鹰眼挑战的，就比如说是网球啊，足球也在一些比赛当中有，还有排球也有，但是它可能都是分比如说你有几次机会，又或者说是你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才可以去挑战？冰球的挑战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冰球挑战，您问这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它是有条件的，它不是没有条件的。 嗯、 首先呢，从时间上来说，它是每次比赛停止，每个队都允许有一次挑战。你不能一会儿我挑战这个，待会儿你刚挑战完了，我再挑战一个啊，那不行 了，你不能没完没了 啊，没完没了的挑战，不能没完没了的， 这比赛都没法进行了 啊，只允许一个挑战。然后呢，挑战你如果失败了，那你要判你一次，你有暂停，跟暂停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你要有暂停，你暂停没用的，你挑战失败了，就把你的暂停机会给占了。 哦， 如果你要是暂停已经停过了，你用过了，然后你又失败了，判你一次小罚。就是是有、 哦、风险的， 这制约着你的风险机制的， 你挑战的 啊，对， 成功了那咱另说、 啊、 你要没成功的话，你是要有一些结果需要承担的。 对， 对的，你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这是这个啊。再有一个呢，所有的挑战都必须要跟进球与不进球有关，不是说随便什么事儿都挑战了 啊、哦，什么犯规这种的 啊，你比如说这儿有一犯规，他撞了我一下子，你给我挑战他撞我了，你为什么不吹？这个是 不行 不行的 哦。 这个是要什么呢？就是裁判员的判罚，对场上所有的这些裁判员的判罚是最终的判罚。 嗯， 但是在进球这方这事儿呢，就太事关重大， 对， 所以而且又这个比赛又这么重要， 它关乎比赛结果的走向了， 关乎比赛结果，关乎的名次，关乎在世界上的排名，关乎这个队员的这个。问题，哎，关乎这教练的升迁问题，升迁已降落，还能会不会下课，关系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呢，加上这个挑战，是为了让比赛更加公平，是为了让比赛呢能够更加公平的来裁判员裁这场比赛。 啊，也弥补了某些就是有些太快啊或者角度不对啊 对 没看着，这也是一个弥补，但是他总是他是非常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必须要跟进球与不进球有关。 嗯， 什么叫跟进球有关呢？就是说这个球打进去了，然后呢我方失分了，然后我挑战这个球不应该算，虽然打进了我家球门了，但是不应该算，为什么？他越位在先， 对， 哎，这就可以挑战。 哦， 他越位，你光越位不能挑战，但是他由于把球打进去了，跟进球有关了，你可以挑战。 这个跟足球场上的这个鹰眼挑战也是比较一致的啊， 是吧？所以说呢，他呢必须跟进球不进球相关系。 对， 首先呢，他是你挑战的是越位，但是呢球进去他没有质疑，是进了，但是你越位在先。 对。 那么你就这球你后边的一切都应该无效的， 是的， 但这可以挑战。 哦， 再有一个，这个进球之前是球进去了，进我家球门了，但是你在之前有犯规情况，你没有吹， 这也可以挑战， 这也可以，因为进了我家球门了，进球了，所以必须跟进球不进球相关联。 对， 我这时候你也没有越位，确实没越位，但是有犯规，比如勾啦绊啦或者其他别的情况了，是吧？哎，我挑战的这个事儿。这可以挑战。再有一个，这就是不是过了那个蓝线了吗？这刚是越位，再说往前这段球是进了，没问题，进了，肯定是进了。但是你碰了我家守门员了，干扰了守门员的防守能力了，我也可以判他进的无效的。哎，挑战的是你干扰守门员，都不是挑战球与进与不进。哎， 但是我都有个由头要挑战。 但是由头挑战的是跟进球有关系。当然了，有的时候也可能挑战的是。打那个门柱子上崩出去了，裁判员以为是进了就判进了，我判他也没进，这也跟这个进球不进球有关系，这也可以挑战。再有一个，为什么跟不进球有关系呢？就是说我是得分的一方，然后对方判的这根本就没有进球，我根本就排除他进球这种可能。就刚才我说这个，是打在守门员的身上出去的，是打在横梁上出去的，是打在守门员的这杆上出去的，是打在门柱子上出去的，根本就没进球。他判进了，但是没进，这就叫跟进球与不进球的相关联。只有跟这有关系的才能进行挑战。 是的 啊， 就是他这个结果只要是和进球或没进球有了关系， 才能 去挑战前面的一些相关联的。 对， 那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像您之前也提到过，在我们国家进行过两次这样子有录像回放的这种比赛， 这样的比赛， 那我们国家有没有过教练员也进行过这种挑战或者说尝试呢？ 我们因为在中国这个比赛呢，中国队都参加的。所以中国队呢可以说只有极少数的教练员亲自参加过这种就是挑战，也只有当时他那个队，比如都是女子乒乓比赛，因为中国的女子乒乓比赛在世界的水平还比较高，奥运会时候呢曾经拿过第四，在1998年的长野日本长野奥运会，然后呢在那个上海那松江的比赛的时候，是为了争取那个是2012年，当时是为了争取在俄罗斯的那个索契那个奥运会的资格，所以只有在这两个赛事当中，2018年的世界锦标赛在哈尔滨，2012年在松江搞那个资格赛，只有这两个队当中的中国队的教练才有过这样的经历，进行这样的挑战。 还是说嘛，他级别是非常高的， 级别是非常高， 我们得达到那样的水平，能参加那样的比赛才有机会去 挑战了。才 有机会 啊，这两个赛事我都在了，我印象中国队也没有这样的挑战，一个是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队该赢的球都赢了，所以用不着去挑战。再有一个呢，那时候呢中国队的教练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太了解呢，也不太会呢，说实在的，就没有进行这样的挑战，虽然设备有，但是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挑战。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 在我们明年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和设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明年冬奥会的一个冰球比赛当中的看点。 是啊，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那个冬奥会当中中国队两支球队都会参加，男子女子都会参加，所以说呢中国队要有这样的意识啊，该挑战就要挑战。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一场比赛当中他们应该是有，您说每次休息的时候，每场 比赛停止的时候 啊，每场比赛停止的时候他就有一次挑战的机会。 对，是这样的、 啊、 他每一次呢，因为在冰球一场比赛当中，一场20分钟，这个20分钟当中会有很多次停止。 嗯， 守门员压住球会停止，越位了会停止，进球了会停止，犯规了会停止，球出界会停止，很多很多情况都会停止。但是你挑战只能是在进球或不进球之后。 那有所谓的上限要求吗？没有 上限，没有，因为你要如果说你失败了，你自己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对、 就是、 大家也会考虑清楚嘛、 啊、 要不要去挑战。 对， 对，你不能随便的，因为机会本来就不多，有的是进球是没有争议，一点争议都没有，那你非要挑战，那你就明显是失败、 嗯、 那你还要挑什么劲儿？你说说是吧、嗯、就这样的。有的呢就有争议，有的时候比如说失分太多了他也不想挑战了。 对、 哎、有的时候赢太多了他也不想挑战了。咱刚才说的2008年的比赛当中就有一个球就用上了这种录像回放。 嗯， 其中加拿大和瑞士的比赛当中就用上了这个比赛，当时那个球是被球网子给打，把球网子给打穿了。当时队员也没看着，裁判也没看着，就继续比赛。 那这球到底算进还是不进啊？ 他是应该进去，因为他穿越过了球门线了，他打进去了、 哦、 但是从旁边又出去了。 对呀、啊，他把球网打穿了， 劲儿太大了。 这是女子的比赛、啊， 女子的比赛那么寸了，那出去了。哎，但是上面看清了。 哦， 上面看，当时因为我们都在楼上，正好说回放看一下，一看果然是从门进去，然后从侧面打出去了。当时呢就跟那个电话就直接通到底下那个裁判，跟他说、 嗯、 刚才球已经进了、 哦、 啊，是吗？那我看一下，一过去一看，哎呀果然是进了， OK 得分，就直接判得分了、嗯、所以这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的确就像我们说的嘛，他会在比赛当中成为有时候起到决定性因素的很重要的一个、 啊、 这个证据嘛，可以 这 样做、 啊、像 这 种事情就是在这种正规的比赛官方同意有这种录像回放的这种比赛当中它就可以有效。 嗯， 如果要是不是这种比赛，不是这种认定的这种比赛，而且有裁判又没有，当时又没有判，如果在下一次已经掷球了，这球就算过去了，这球就白进了、 哦、 是以下次在 开球之前吧， 开球之前啊，你必须在开球之前你必须要提出来，而且要、哦、你可以改判掷、 哦、 球之前可以改判。 那说白就是我们是哪说哪了，到这儿结束了、 哎、 那就是结束了， 结束就结束了， 再往下走我们就是新的开始了。 对，只要一掷球了再有出现什么问题只能说对不起。 对，刚才那个他就只能是按那个结果来 定了，只能按那结果了，错就错了，对就对了、 哦、 但是没掷球可以，还可以说，可以讨论，哎，裁判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事实足以证明你这能够成立，那他可以改判、 嗯， 他给改判。在整个这个就是教练挑战当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决定性的，不可质疑的，就是没有办法推翻的，在这样的结论面前可以改变最初的判罚。裁判员决定性的，就是一看确实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决定性的，在这样的证据面前裁判员可以改判。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没有确凿的这个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裁判员都不改判原来的判罚。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啊，教练员挑战，这个将会成为我们在明年北京冬奥会当中大家观看冰球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看点，也可以让我们 更多角度的去欣赏到一些精彩的进球，或者说是一些当时精彩的画面啊。另外一个关于规则当中的这个变化啊，就是从助攻方面，是不是金老师 啊？ 那这个您跟我们也说一说。 好，刚才您说的这个教练挑战，我再补充一点点。你会看到打哪儿球，怎么这两个裁判怎么全都下场了？到那裁判席里边去了，完了之后把头盔摘下来，戴上耳机到那看那个，因为那儿有一个终端，那儿一个电脑视频。是这样的情况，那俩人都到那儿去了。 对 啊，出来以后商量，出来以后之后做一手势，或者进球，或者没进球。如果没进球，他会把两只手臂侧平身，表示没有进球。如果掷球，他会指向中心点，一只手臂指向中心点。所以有这么一过程，大家看怎么裁判怎么出去了。 我们得明白啊，当时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得知道裁判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 很有可能他接下来做出的这个动作。就代表着我们比赛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啊！对，这时候宣告呢，要宣告呀，正在进行视频回放。 哦，要告诉一下现场。 对，那宣告员要在这儿告诉一下现场，避免让大家真是像我说的情况，这出去干嘛去了？怎么两个裁判都 以为比赛暂停了？ 比赛停了吗？ 那为什么暂停了？ 是啊， 对， 所以他那时候他要宣告一下。再说刚才您说这个助攻的事儿，国际乒联的规则的是这么规定的。在世界锦标赛的最高水平的比赛，成年的首先不是U20的什么的，男子的最高水平的比赛，成年的包括女子的，只要是成年的最高水平的比赛，还有奥运会的比赛，就是男子世界锦标赛、女子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这两个大的赛事，世锦赛和奥运会啊，他级别的都是最高那个的，奥运会本身就是最高的，没有最低了哈，没有低的。但是世锦赛呢，有往下数的，它是最高那个。这个助攻都要归场外的记录员或者助理记录员来负责报告。 那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采用了好多年了。以前什么不是呢？低级别的不是。中国参加的比赛都是较低水平的，中国参加没参加过这样的，所以中国呢参加的比赛都是三人制，比赛是三人制，一个主裁，两个边裁， 对， 主裁必须要报告谁把球射进球门，同时他还必须要报告谁是助攻，就是谁把球，比如说十号 传给他的嘛， 谁传给他的， 对， 还有这都是归主裁的任务。但是像我刚才我说这个两个大的比赛，一个是奥运会，一个世锦赛，再一个都是最高级别的比赛，这个助攻要由记录员或者助理记录员来做了， 这是新的一个改动。 作为奥运会，作为世界锦标赛的最高级别，它不是新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是新的，因为中国以前 都是主裁来记这些。 对，就是以前都是主裁来记，在中国举办的比赛和中国派队出去参加的比赛都不是世界顶级比赛。中国女子乒球队参加过四次奥运会，这个奥运会当中都是由场外的记录员或者助理记录员做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只是作为参赛的，重点都在于打比赛那地方，至于说谁给报的这个助理记录呢，也不是咱们关注的， 太关心了， 也不太关心，那时候也顾不大上了，我估计紧张的都是该赢球吧，或者少输点吧，都是这种的想法。完了之后，现在咱们要组织这些这个裁判了，这个就显得很突出了，这以后就归 场外的 奥运会当中归场外裁判员来报告谁是助攻了。 那这样的一种变化啊，当然他像您说的，他其实已经实行的时间也比较久 了 啊。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比如说像高级别的比赛，他就是要场外裁判来记录这些，而像稍微低级别的比赛，我们就主裁全都记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这咱们先从裁判制来说吧。裁判制呢，它就是越高水平的，他配的裁判呢越多，然后呢，他职责分得越细。越低水平呢，越就配的人员少，而且职责也都好几个活一个人干，他是这样的。像比如像刚才我说的奥运会的，还有世界锦标赛最高级的都是四人制 啊， 两个主裁，两个边裁， 对 啊，就防止呢，就是说一个主裁这球打过去之后，突然间打一反攻，这一个主裁跟不回来， 忙不过来， 看这边进球都没跟回来了，完了之后马上到这边了，看着这个门了，突然间反攻到那边去了，你得跟上。 对， 跟不上，所以说呢就安排了两个主裁，这样的话两个主裁两个边裁就四人制，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高水平的比赛，现在高水平的比赛呢现在是奥运会还有女子的最高成年最高水平，女子 U18 最高水平，还有男子成年，还有男子的 U20 还有男子 U18、 嗯、 这些最高水平的比赛都是采用四人制、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像在低点的比赛了，从这之下的比赛全都是采用的是三人制，三人制就是一个主裁 两 个 边 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相对来说呢它呢 比赛节奏也没有那么快了、 比赛节奏就没那么快了，速度呢也就慢一些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呢跟上这比赛，哎，再往回追的时候打那边去了，然后主裁跟过去了，再往回追的时候呢速度不是那么快，主裁能跟回来了。万一要没回来的话也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一下解决，一个呢就是万一是一看主裁没回来，边裁一看没回来怎么办呢，边裁赶紧下去看，帮助看看那球门线这球进没进， 是的， 然后可以做了手势但是不明哨、嗯、回来告诉主裁，哎，刚才进了然后主裁这时候明哨，然后主裁判、 进球， 判进球去报告，哎，这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呢还有那个球门后边还有监门员， 嗯， 监门员的职责呢是专门管这球进与没进，他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说呢他也可以向主裁报告说进球，但是他一般不说话，因为他有防护玻璃，说话也听不见，他只是举旗子或者开灯，只要是举起旗子红旗或者是开了红灯了就表示这球已经进了，但是他不管这个球呢是不是被手打进去的，球是脚踢进去的呀，或者是用高杆打进去的，或者碰到裁判进去的，或者是球门移动他都不管，或者哨前响之前之后这些他不管，他只管这个球 进还是没进， 进还是没进， 对， 过没过这条球门线。但是边裁由于也跟过去了，边裁还注意到这问题了，球是进了，但是他是被脚踢进去的、 嗯、 他是高杆打进的，等这些情况那边举着灯也监门也表示球进了，这时候主裁过来就能清楚了，球首先是进了、 嗯、 但是报告给他说是用脚踢进去的或者手打进去的，好了他就是无效， 嗯， 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不多，裁判跟回来的不多，有的时候进球的时候可能离得会远一点，没到球门线那儿，但是会跟回来，这是低一点的水平。再低一点的低点水平的比赛，比如就是俱乐部与俱乐部就两人制就可以， 哦， 可就可以，你可以排四人制没人管、 嗯、 是吧，但是你可以呢两人制就行。那么再低点的那个是吧，队内的红队与蓝队之间的比赛有一人制就可以，一个人给捡进球啊，说判判得没得分，再判判犯规就可以。所以说分这么多个不同的 裁判 的数量的比赛，所以说呢这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在场外呢也不相同，场外最多的你像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要达到22人， 嗯， 场外裁判要达到连统计在裁判要达到22人，而一般的比赛呢像世界锦标赛呢18个人就够了， 嗯， 然后全国比赛15人就够了，然后像一般的小孩的比赛呢场外有4个人5个人就够了， 嗯， 一个人管宣告，一个人管大屏幕，一个人管记录，另外两个人管计罚，5个人够了，本来速度就都不太快，两个那个裁判一边管一边就都够了，就这样的、 哦、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的。那么像助攻这种情况就是由于比赛什么样的比赛有这种他比赛太快了，主裁啊光盯住这个谁进球，这个能完成这个就已经很重了， 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把这个活呢交给另外两个人， 对， 专门帮他看谁传给谁传给谁，八号传九号，九号传十号，十号传十一，十一传十二，十二打进去了，哦 ，OK， 谁进球？然后呢，又重新了，说五号白队五号传白队六号，然后被红队得到了，红队就断了，变成另外一队的红队十一号打传给十二号，然后呢又被白队抢过来了，就这样一直在记下来。 这都要记呀、 啊，都要记呀、啊，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钟是不是进球啊？ 对， 只有进球了以后，好看看目前 溯源一下， 溯源一下，刚才谁传的球，谁进的、 哦， 然后呢，后边只有一人传的，再往前就是别的队了，就不能算了，所以一个进、 嗯、 一个这个协助。 那一般要记的话，就记 前面一位主攻就够了吗？还是说要记整个一个他进攻下来的流程呢？ 这个呢是最多的助攻可以有两个， 嗯， 最少的可以没有助攻，就比如说他这个十号队员从对方直接抢过来的，从那个对方手里直接把球挖过来了，抢过来直接这边就打门就进了，没人助攻， 哦， 那就十号得分 自己的， 哎， 对， 就宣告就是就是中国队得分，十号张晓刚射中， 哦， 然后时间3分30秒没了，没有人射中，没有人协助，我说还有一个人协助，八号把那球挖过来，然后传给了十号，十号把球打进去了，这就八号一个人协助。 哦， 还有一种情况，八号传九号，九号传十号，十号把球打进去了。好，那就十号得分，然后八号算第一协助，九号算第二协助。 哦，这些在场上宣告的时候都会体现 出来，都会提到的。 哎， 国际名店啊，给了六个样子。 嗯， 我把这个六个样子跟您说一说，挺 好的， 看看挺有意思。他的第一个样子就是八号传九号，九号传十号。就是这种叫模式，这种情况就要这么判。那么这种八号传九号，九号传十号，十号打进去了，就算十号射中。 对，八号九号都是助攻。 八号九号都是助攻，八号叫第一助攻，九号叫第二助攻。 对。 然后第一助攻和第二助攻呢，没有太大区别，功劳是相同的，不做分别区分。 嗯。 但是助攻和得分都挣积分， 嗯， 积分一样，三个人积分一样。都得一分， 哦， 八号得一分，九号得一分，十号得一分，八号助攻，九号助攻，十号把球打进的也得一分，三个人一得一分。但是他在统计的时候还会做第二个表格的统计，得分统计， 那就是十号得了吗？ 那就没有八号九号什么事了，就十号啊， 哦。 然后又有助攻统计，专门 那是八号九号的， 哎，因为有的人他没进球，但是老助攻。也很重要， 是的， 对吧？我老把球传给你，你老得分，就这种配合很好啊。 就是我总是那么会传球， 对， 这是很重要的， 我总是那么会传球。哎，你呢？得分多，你得分多就给你统计多呗。但是我有另外一张表，我那张表多，我助攻多，哎，这样也能行。还有一张表，是这得分和助攻的积分表。 哦， 哎，不是一人一分吗？我得分，我进球了，我也记一分，我助攻也记一分，就看谁积得分多，就把这加在一起。 哇！ 哎，所以看 这么多表 啊，这么多表格，所以就看你说功劳了，就是说最后的时候，有时候教练就这也是一个指标。 这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都有功劳，但是要按不同的表格来算的话，每个人的功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你说你前面第一传再好，第二传再好，那个第三个人总是打不进去。你说你这就等于临门一脚，你老弄不进去，你都把人好机会都给浪费了。 嗯， 所以说这个呢，他也是需要，就是这教练就能找到问题了。 对， 需要改进的是什么？我们改进的不是我们的传球，而是我们的最后那一把。 对， 为什么都打不进去？为什么不是打飞了就被人挡住了，是吧？ 对， 哎，要统计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你只要给这十二他就打进去，老给不了他球。老没人给他喂好球，就说明我们助攻这个差，所以他这从这当中呢，他为什么做这么多统计呢？是有助于 球队来进行赛后的一个 分析，哎，也有助于科研人员分析，有助于教练员分析， 是的， 也有助于媒体在这上，哎，我就说这事 儿，要不然就管谁谁谁叫助攻王，谁谁谁是这个超级射手， 啊啊，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都有原因的， 他为什么就是超级射手嘛，啊？ 他是有很多数据在支撑着他的。 对， 哎，完了有根据这个呢，来看有哪些人是适合做哪个岗位， 对， 对吧？有些人就适合到帮角把球抢进来，抢过来以后往中间传，然后这人就适合打门，打门特好，那人在那抢特别好，他多年就是助攻王，是吧？这种就是非常有利于培养队员的特点。 对，可以说是把你的优势最大化的体现出来了吗？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他进行了这么多统计。刚才我说了，国际名规定就按这么样来统计这个助攻，怎么叫助攻？这样叫助攻。这六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八传九，九传十，十号打进去，就算一二，就前面两个是助攻，是吧？还有一种情况，八号把球呢打到球门那方向了， 嗯哼， 然后没打着守门员，也没打着门，打那方向了，但是偏了。然后九号呢把球给 过去了，一看这偏了，赶紧过去把球给抢回来了， 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给捡回来了，救回来了。然后这时候他传给十号，十号把球打进去了。 嗯， 中间经比头一种情况多了一种什么呢？就是球曾经跑别处去的，九号人给捡回来了。这时候怎么算呢？十号进球，八号进助攻，九号助攻，仍然这么算。 嗯， 虽然是跑出去过，但是九号把球给捞回来了。捡回来了，传给十号，十号打进去了。 嗯， 为什么要这样算？因为对方没控制过球。 嗯，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是一样啊。 啊， 第三种情况就是八号把球传给九号，但是呢，球碰到过 B 队队员，这都是 A 队的 ，A 队的，然后碰到过 B 队队员的身体啦、冰刀啦，或者是球杆了，碰到过，然后这时候呢变向了，九号一看。本来是 传给我们十号的， 传给我们的要打门的，就没结果呢。结果碰人了，九号又把球给捡回来了，又把球给捡回来以后呢，又传给了十号，十号打门成功，仍然算十号得分，八九协助， 对助攻， 哎，助攻，为什么呢？这不是碰到对方，但是他没有控制球权。只是碰了一下， 只不过在这中间稍微又有一些波折， 稍微波折，就这么碰了一下，蹭了一下，哎，你没有控制住，你没有真正控制住球权，所以仍然算八号、九号仍然算协助。 对， 哎，九号再加了一个，加了点故事，九号把球给捡回来了， 对， 但是传给十号了，这是第三种情况啊。第四种情况，八号射门，他被守门员给挡回来了，球又飞回去了，然后这时候呢，十号。又补拍得分 啊， 这时候呢算十号这种球门，算八号协助。 嗯， 那不是说被守门员曾经挡回了，但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挡回来不影响八号作为协助。 嗯， 要统计的时候，国际名单反正就这么定了，你八号打门了，打被守门员挡回来了，十号再打门，十号打进去了，八号刚才那个算协助。 哦， 哎，因为他是守门员挡住了。国际名单没有细说，但是被守门员挡住了，回来仍然算他协助，这就是 第四种。 第四种了，再说第五种情况，八号传给九号，然后九号想传给十号，但是对方一名队员给截住了，他是朝九号朝十号队员的方向传过去了，但是没到十号那儿了， 球就被人家给抢走了， 被对方队员也给抢走了。抢走了之后呢，这时候十号上去又跟那个B 队那个队员又跟他一通抢，又给抢回来了，然后把球打进去得分了呢。像这种情况呢 ，A 队的这个十号算射中就没有协助了，为什么？ 对， 中间被人家对方给 人家控制过球权了， 是你因为你十号又把球给抢回来了， 是他自己完成这些的吗？ 对，整个这事儿呢就跟前面那俩没关系了，八号九号都没关系，因为你传丢了是吧？ 对， 就算十号自己打进了，这是第五种。第六种情况。A 队的八号传九号，九号传给十号，十号射门，球被守门员挡住了，球又弹回来了，十号又第二次又补射，又得分了。这种情况算什么呢？ 十号该不会自己还有个助攻吧？ 就是这是解决的问题，叫十号射中球门，八号助攻，九号助攻。 嗯， 您看了吗？这留两种情况都是被守门员挡住了回来了，但是不影响前面的助攻。 哦， 是吧？一次是八号打门完了之后， 十号，十号又射中了， 十号又射中了，算八号。这次是呢，八号九号传给十号，哎，完了之后呢，十号打门，但是中间被守门员打回来以后，十号射两次门，然后呢，前面那个还都算，你守门员挡了一下啊，不算控制球权。 哇， 两种情况都，这就是这六种情况。这是国际名单规定的六种情况。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季老师一起来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规则当中，一方面是教练员挑战这些内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助攻的得分记录上有一些变化，我们还没有给大家讲述完。那我们还是给大家继续留个悬念啊，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会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在冰球比赛场当中这些规则上的一些变化和调整，有助于我们到奥运会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更好的去观看我们的冰球比赛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啊，谢谢大家，谢谢孟莹。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